调查员猫与石级，男律师魂穿猫身，萌宠悬疑，烧脑撒糖两不误。每周一部迷你番，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豆瓣阅读授权的多人有声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毛搭档》，作者魏西三，演播质地有声工作室。 你说的有道理，大家要记得订阅哟。 南平谷街上有一座茶楼，生意惨淡，只靠接受私人调查委托维持生计。吴样继承了祖父的茶楼，意外接下了第一单生意，却苦于缺少得力帮手。直到一个雨夜，茶楼门口出现了一只娇生惯养却惨遭遗弃的白猫。猫语十级的吴样当即决定以天然进口粮无限量供应和鸡胸肉加餐每周三顿作为交换条件，纳他入伙，开始了他的第一单生意。他吴一周是年薪百万的精英律师，年轻有为，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成了植物人。醒来后发现自己竟然成了一只猫，还是被遗弃的那种。Hello， 大家好，我是本周迷你番推荐官一刀苏苏。本周为您推荐温暖轻松悬疑短剧《金牌调查员和他的白猫搭档》，不血腥，有糖科，超甜哦。 哇！ 质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点击订阅关注，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 喵了个喵。 咪咪。